各位主内主所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能够在此处，因为主您怜悯的爱来呼召我们。愿在今天主日早晨，主您真理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我们乃是在上帝的光当中与我们的上帝在相交。求主祝福教会，使我们在主你的恩典当中我们都得到亮光，让我们的生命一些的黑暗、一些的软弱、一些的不堪都被主全然的来改变。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你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掌王权，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是的，神就是光，神就是光。很感恩能够来到教会跟大家一起来聚集。今天我比较早到，所以我就看到我们的牧师在带领大家在读这本书。其实我就看到一个画面，也就是跟今天的信息相关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相交两个字，相交两个字其实它的翻译来讲就是团契。我相信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团契。我刚刚也看这个教会的这个周报，我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就我注意到一个重点，我们的团契，我们的相交在教会里面的聚集跟外面的这些的机构跟外面的这些社团有什么地方不一样，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大家有没有在外面参加一些社团？有没有？有哦，有很多种，有什么插花社啊、书法社啊，还有什么这个一起去登山健行啊，很多哦，对不对？跟这些外面的社团，这些我们参加这个社团的社员，我们在当中是一个成员，这个团体的里面，我们都在相交嘛，对不对？但是基督徒团契，基督徒的相交。是有什么样一个特质？有什么样的特质？ 我们是 以福音的共同体。对，福音的共同体。对，刚刚姐妹说福音，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福音，而那福音是真理，而真理就是上帝的话。所以刚刚听到牧师在带领大家一起查考上帝的话，就是让我心里面 很感恩，因为我知道现在的有些教会慢慢的比较偏向，比较可能为了要让大家能够多一点人能够进来，所以他必须用透过一些方式跟世界上的方式没有很大的差别，就是透过一些活动。我不是否认这些，我们的教会也常在推动一些活动，但是那个活动在我们的认知的范围里面是一个福音的预备工作。我们常常讲福音的预备工作，就像主耶稣他进到人群里面跟人建立关系，他常常他一个口头禅，他就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先跟人建立一个关系。但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上帝的道，一定要有上帝的话，这才是一个你说在团契里面的相交，在团契里面。所以与人跟与神的，与人跟与上帝跟与弟兄姐妹之间的相交和团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关系。这是完全根植在、奠基在，就是以上帝的道为最重要的核心，以上帝的道为最重要的核心。而真正的团契，就是透过对上帝的道的认识，透过对上帝的道论，从上帝的道的里面去纪念上帝他圣洁、良善、公义的属性。在经文里面提到说，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这是一篇上帝生命的道，这是生命的道。所以你要往前看一点，我们一起往前看一点。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一到三节，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三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听见、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看见这是一篇生命的道，而这生命的道为什么讲生命的道，都是使徒约翰所讲的啊，使徒约翰写下来的。大家有读约翰福音吗？刚刚也有读约翰福音，对不对？都是使徒约翰所写的。所以约翰他很清楚他所讲的这篇道，这篇信息就是为我们道成肉身的谁啊？耶稣基督。他有没有亲眼看见？约翰亲眼看见。有没有亲眼听见？他们常常听耶稣讲道。有没有亲手摸过？最深刻的摸是摸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摸啊？耶稣复活的时候。摸哪里啊？耶稣说你们来摸我的手，摸我的肋旁。那样子的一个跟主耶稣亲密的一个关系。这边讲相交嘛，他说今天我跟我的弟兄姐妹可以在上帝的道里面相交，在这篇生命的道里面来团契，是因为我们这些使徒，我们这些门徒已经跟主耶稣基督先团契过了。我不知道大家对团契的感受是什么，那我们一起在团契的，好像快要退休会了，是不是？好，谢谢牧师的邀请。我其实从小到大最开心，我在教会长大嘛，最开心就是参加退休会。当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就是大人退休会就是听讲道，然后在神的道里面彼此的一个勉励。可是小朋友超开心，就是反正不用去担心什么，但不用担心吃喝，对不对？有吃有喝有玩，好开心。可是对我们大人来讲，有时候有一些压力。可能我以前从小到大参加的退休会都是他们说那个早上听一堂，下午听一堂，晚上呢再回应早上听到的分享。但我相信当我们的心里面对神的道有一个渴慕，我们很渴慕 透过上帝的道能跟他团契的时候，其实那个心里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个感受，因为这个道是带有生命的。所以刚刚经文第二节说什么？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什么永远的生命传给我们。今天我们要先听到，我们才能够传出去。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团契里面，在这个与上帝相交的团契里面，透过他的话语，我们是这么样的开心喜乐，因为为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两个字，永生。使徒信经最后面，我信永生，耶稣基督这是永远的生命，而他透过道显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说，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其实有一个翻译，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所以后面约翰福音十四章继续讲，我就是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那个生命，我就是那个永远的生命，我就是永生。所以当我们在这个道里面跟主、跟我们的上帝有所相交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明白相信我们的上帝，他透过耶稣基督启示他自己，赏赐他自己，并且掌管这个所有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明白，首先我们讲他说他启示啊，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启示他自己，也就是刚刚第二节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这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显现出来，并且已经传给了我们，他也赏赐个生命。一样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节，我们非常的熟悉，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注意到得生命，耶稣来他自己是那个生命，他也要我们得着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个生命不是缺乏，不是贫乏的。外面的人看我们基督徒好像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里面不一样，我们却不一样。我们能够每一次团契在一起，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当牧师或长老在带我们 查考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不断的越来越丰盛。当我们越认识我们的天父上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就更加的丰盛。这是我们每一次聚会所想望的，每一次聚会我们所期盼的。接着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透过他的道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生命。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那所讲到的这个永生在耶稣基督，也就是在他上帝儿子的里面，在他的里面所表的是他掌管一切。上帝，我们的天父上帝，他不仅创造这个世界，他不仅创造我们这些被造的人类，他也掌管这一切，他保护，他看顾。大家听过上帝的护理，上帝的保护和掌管这一切。有时候我们会为很多事情担忧，特别我们牧师，我们长老，我们上帝给我们权柄去治理教会，治理教会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有时候那个问题会让我们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这时候我也想到这句话，我们有上帝赐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他掌管一切，我们知道天父上帝都知道，他知道，他无所不知，他更是无所不能，他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所有这些的问题。所以每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所听到的是生命的道，是生命的道。接着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一章第五节，神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光，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这篇信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道所显现出来的是什么？他就是那个光，他就是光。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光能够显现我们天父上帝，上帝的属性就是上帝的本性。上帝的属性是什么呢？是美善，是真实的，是圣洁的。在以弗所书五章九节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和诚实。光的反面是什么？黑暗。黑暗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所代表的是邪恶，还有错谬。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错谬，我所谓的错谬，你看到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有时候会让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会有点心里面有点看不下去，为什么会这个世界是这样？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教育的制度当中，我们的心里面会很忧愁，因为这个教育制度，这个世界让我们看见的是好像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黑暗了，越来越没有光明。罗马书说什么？罗马书说今天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那个黑夜黑到一个地步，魔鬼撒旦正全世界的握在魔鬼撒旦的手下面。我们发觉是这么样的黑暗，但是我们有真理，我们有我们的上帝，他就是光。这句话是一个很直接的宣告，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来到了光的面前，而这个光，我们说刚刚宣告上帝就是光，而这个光来到这个世间，谁来到这个世界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开宗明义讲，他是那个光。耶稣自己说，我就是世上的光，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耶稣基督把那个光彰显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人呢，按照人的罪性，按照这个充满罪的这个人，他会怎么样？他怕光啊，他不靠近光，他不想靠近光，因为靠近光会怎么样？大家听过一句话嘛，叫做见光见光死啊，见光死。我觉得其实上帝的创造非常的奇妙，我们看那个很多现在杀菌啊。前一阵子疫情的时候，我有一个弟兄送我一台很厉害的小小的啊，你用 USB 可以充电啊，它打开就像那个手机的那个灯啊，手机的灯，它照的那个地方可以，它 他说要照十到十五秒就可以把那个病菌把它杀死。我不知道了，他说很先进的东西哦，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相信洗手啊。大家发觉那个紫外线可以怎么样杀菌？我们说到医院的里面，那个光，那紫色的装在那个墙壁上，他们说那个它可以杀那个菌，把那些有害的、有毒的把它杀光。我们神，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就像那个光，但是人却不愿意靠近这个光。然后我们却也靠近这个光，所以我们常常聚在一起，透过生命的道，透过光明的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一切的黑暗、一切的黑恶、邪恶都要从我们当中把它除去，不是我们。所以刚刚读的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一节说什么？要显明所行的是靠谁啊？靠我们的上帝，靠我们的上帝，怎么靠我们的上帝？怎么靠？就在我们的手边啊，上帝的道，生命的道，永生的道，复活的道，就是这位为我们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何等的宝贵！接着我们来看啊，今天我们所听的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而来的。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而来的。若不是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生命，没有人能够与我们的父神上帝，与我们的父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当我们与天父上帝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透过他的道，我们也能够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建立一个最美的团契的关系，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与上帝相交。我们与上帝相交，我们必然能够跟我们的弟兄姐妹透过上帝的道彼此相交。所以使徒信经里面有一句说什么？圣徒怎么样？我信圣徒相同。那是在上帝的道里面，所以我们要很珍惜。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所以每一次能够听牧师带领大家查考上帝的话，一起在上帝的话当中彼此的分享、彼此的激励、彼此的劝勉，那是我们活在上帝光中的一个证明。我们不能没有上帝的道，没有上帝的道，我们就会在那个黑暗当中越来的越加的沉沦。我们需要上帝的道。所以回到今天的经文第三节，我刚刚有读到约翰一书的一章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边不断的提到了相交，提到了团契。神学家奥古斯丁他相信罪的举动，罪的举动切断了人灵魂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罪的举动切断了人的灵魂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而将这个灵魂放在一个必然犯罪的境况当中，把这个灵魂放在一个必然犯罪的境况当中，而由于这个罪进入了世界里面，人再也没有办法凭自己的意志去行出真正的善。人没有办法凭自己的意志，没有办法。刚刚牧师带我们读这本书，今天我就没带，不好意思，牧师又送我一本。这个罪进到世界了，我们人很想凭自己的意志，但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可能凭自己的意志去行出任何的善，而这个善就是源于上帝的爱，这个善是源于上帝的爱。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人也没有办法实践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我们受造的目的，我们靠自己完全没办法，而人只能在罪恶的网罗当中越陷越深，在罪恶的网罗当中越陷越深。这并不是说我们失去了对上帝一切的意识，我们对上帝还是有意识，我们有对上帝有这样的意识，但是事实上他还是继续渴望叹息。罗马书说他在叹息当中，所有被造物都在叹息当中。这个叹息所表现出来，他对上帝还是有那样的渴望，但是如同刚刚约翰福音书所讲的，看到光，那个罪性会引动说我不想，我天性，我本性就不想靠近这个光，我本性就不想靠近天父上帝。但是还是在那个渴望当中，很奇妙的一种，很奇怪的一种矛盾在人的生命的里面，在人的生命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我们的团契的生活，我们透过神的道对上帝不断的认识，也透过神的道对我们这个罪人也有更深的认识。所以不要 轻易的就不聚会，所以聚会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聚会的当中，这个相交这个团契绝对是靠着上帝的道、生命的道、光明的道。我们透过上帝的话与元首耶稣基督连结，我们也借着圣灵，我们借着他所赐下的信心，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起进入到那个团契的关系当中。很奇妙，也就是讲三位一体的主、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上帝，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当中彼此相交，一起分享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受苦、他的受死、他的复活，还有他的荣耀。他的荣耀何等的美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六节，约翰一书一章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上帝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说我们是与上帝相交，却在黑暗里行。我们读过一句话叫做口是心非，口是，我把那个心改一下，口是行为的行，口是行为是非。为什么？我们嘴巴很会讲，我们是与上帝相交的啊，可是我嘴巴这样讲，看我的行为 在哪里？我的行为还是继续干嘛？我会继续说谎啊！我的眼睛继续看不该看的东西，我的手继续在犯罪。我们还是继续这样的做，可是每次来到教会当中，跟大家弟兄姐妹大家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我觉得我很好。刚刚牧师给我们的讲义里面讲，我们最怕哪一种信徒啊？我们最怕哪一种信徒啊 ？OK 的牧师，我很好。我现在我感觉我的灵魂处在高峰，我觉得我超敬虔，我超开心，我好敬虔，我都不像他。还记得有一个法利赛人祷告，我都不像他。我在教会里面常听到这种祷告，大家有经历过用祷告骂人的吗？我真的体会到那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我真的体会到。然后我也想到我也会，还说牧师，你是牧师的，你也会。这个心知肚明，我心里面我知道我在讲谁，我自己知道嘛。虽然表面上旁边很多人听不出来，但也许有少些人、少数人听得出来。因为牧师最近跟那个人有些状况。我在这边讲是说，我们真的就是那个罪人，无可救药。我说无可救药的是真的，但是也因为我们无可救药，所以我们需要救主耶稣基督来我们的生命里面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会不断的去犯罪。所以在约翰一书这边，约翰提到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那个口是行非的这个基督徒，我们说与神相交，但我们的生命却不断的还在犯罪，我们还在犯罪，我们还在那黑暗里面行，还在黑暗里面行。若真的有光，就绝对不会有黑暗。刚刚的经文讲得很清楚，上帝就是那个光，在他毫无黑暗。那我今天在这个上帝的光里面，在上帝这个道的光照里面，我们自然而然就远离那个黑暗，就没有黑暗了，我们就没有黑暗了。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是用嘴巴在信，是吗？我们在跟同学说，我是基督徒耶。同学旁边的同学同事都在看，基督徒是这样我们基督徒也会跟我们一样跟我们做一样是讲一样的话。你说你是基督徒，对，我们喜欢用嘴巴说，我们喜欢用嘴唇敬拜神，我们的心里却怎么样？我们的心却远离神，越离越远，越离越远。因为我们害怕那个光，我们怕那个光，怕那个上帝的道照进我们生命的时候，我要悔改，我要悔改，我不想啊！按照我们的罪性，一点都不想，一点都不想。但是我们很感恩因为我们的上帝给我们力量，透过耶稣基督，还有透过圣灵的帮助， 我们看见了今天的经文里面哦，它其实出现了，我们若说它出现了三次啊，第一次出现在哪里？第六节说我们若说，第八节我们若说，还有呢第十节都是双数节啊。我们若说，为什么使徒约翰会在那边用我们若说？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说，很多人都在说啊，说哎，我相信上帝，我行在上帝的光中啊，哎，他实际上行在光，行在黑暗的当中。我们也看到哦，他说怎么样？第八节说什么？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啊，我们有时候去传福音，很多人说，每次讲到那个罪的部分，他说我没有罪啊，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我也没偷窃，我也没窃盗啊，我没有罪啊。好，有首诗歌吧，我没有罪，没有罪，然后就喜欢唱我没有罪。好，我每次传福音碰到这就，我们要清楚的明白，因为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的假教师啊，也有很多的异端，他很喜欢倡导这些，哦，大家牧师大概有教大家哈，那时候的有一个很厉害的异端啊，幻影啊，啊，就说我们的灵怎么样？我们的灵跟身体是什么？可以怎么样？可以切开的哦，我的灵里面追求那个知识。可以追求那个知识，就是那个最高的智慧，但身体是分开的，所以身体爱怎么犯罪，尽量去犯罪。好，只要我保持我灵里面的圣洁，我很圣洁，我灵里面我很高超啊，我完全不受这个世界影响。这世界身体归身体，很多的这些异端、这些假教师在讲这些东西。所以当使徒约翰说"我们若说"，就是告诉那时候很多人这样说，但是要用真理才能破除这些的错谬。刚刚我讲到黑暗，除了讲到的邪恶，黑暗除了代表邪恶，还代表什么？错谬啊，错的事情，把黑的说成白的，把不对的事做成是对的。你会发觉现在整个国家社会不就这样吗？他只要转换一个名词就好了，他名词他改换一个名词，你就觉得哎，好像怪怪的哎。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那么多描述啊？他就是要混淆是非，大家听过吗？混淆是非，但是真理上帝的道能够破除这些东西。所以使徒约翰他必须按照上帝的托付，他必须去把它讲出来。我们的嘴巴 再怎么说与上帝有紧密的关系，若我们活不出一丁点上帝的圣洁和公义，这一切都是虚假，一切都是枉然的。而这边说要在光明中行，我们回来看第七节，第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当我们以上帝的道，以真理为生活的准则，我们就是活在行在光明中。注意到以上帝的话，以上帝的道为我们生命当中生活的准则，我们就是在光明中。这不是说我们不会再犯任何的罪，这不是这样讲，应该是说我们还是有可能会犯罪。所以你若是往后看的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我们还有可能会犯罪的，所以约翰说我写给你们这方面不要犯罪，虽然还有可能会犯罪，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位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承担这一切，他为我们承担这一切，那义者耶稣基督。我们说我们若我们没有办法行在光明中，我们不行出真理，我们就会一直在黑暗里面行，我们会在黑暗里面行。所有的基督徒能够与我们的上帝紧密的维持最亲密的关系，是因为我们个人都在真理当中行。而当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他行不下去的时候，旁边的人会怎么样？所以团契很重要耶。有时候我们自己不明白，自己看不透，我们需要上帝的仆人，我们需要 与我们一起在读上帝的道的弟兄姐妹，给我们勉励，给我们提醒，而不是拿这个上帝的道来怎么样定罪别人。这个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是最容易明白，他们有时候分不清什么是责备，他们有时候分不清什么是定罪，分不清。但是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读同一本圣经嘛，我们读同一本圣经，对不对？唱同一本的诗歌。刚刚在唱这个324颂主新歌324的这个副歌，最后这个副歌我读给大家听。我今属救主耶稣，主耶稣也属我，并非暂时与他结连，乃是直到永远。我是被这个最后一句感动，并非暂时，不是只是暂时礼拜天而已。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其实蛮可悲的，他只有在礼拜天感觉与上帝连结，与上帝相交，与上帝团契，只有礼拜天。当他跨出教会的门的时候，他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行我素啊！我是老大，我想怎样做就怎样，我想怎样说就怎样。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只是暂时的，是什么？直到永远。大家相信这个团契会一直到永远吗？对，我信圣徒相同，这是主的教会。主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旨意当中一起团契，而且他透过他的话，他的道一直在坚固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能够连接在一起，更深的连接在一起。神学家奥古斯丁他也否认罪的积极性哦。刚刚牧师带我们查考，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就知道，他否认那个罪的积极性，他认为罪是一种消极或缺乏的状态。罪不是实际存的一个恶来加在我们的身上，刚好今天有讲到，不是用那个恶加在我们身上是怎么样，而是缺乏善。人天生被创造，他里面从亚当犯罪之后，他那个心里面怎么样，他的本性里面就是缺乏行善，他没有办法，刚讲的意志是没有办法的，是不可能的，是没办法的。而能够与上帝相交而活出上帝的光明，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他的爱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里面外面所有的罪。在希伯来书9:14还有启示录1:5，大家回去翻啊。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他流出他的血，能够将我们全人的罪完完全全的洗洁净。所以刚刚今天的经文有再次提到，很清楚的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个血是不断的，一次献上就有永远的果效。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必须来到上帝的面前，主啊，求你保险洁净我，求你不断的洁净我，因为我知道我还是有可能会犯罪，只有你能够帮助我，只有你能够帮助我。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好，那边这边所讲到的罪，他用的这个形式是单数的，那个单数的罪，也就是讲到的那个罪性，我们人都有那个层，那个层一直不断的传承下来那个罪性，他说用单数，也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所以当我们说自己无罪，那个讲到自欺，那自欺也有另外一个翻译，自欺啊，我们都很容易讲自欺欺人，说你没罪，骗笑了，骗人，怎么可能，那我们就解释嘛，自欺。但那个自欺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误入歧途，误入歧途。大家知道误入歧途吗？我们很多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这些在下面害他的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人的那个罪行驱使我们，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所做出的选择，我们不再没有办法再去偏向去行善，我们只会偏向做什么？ 我们总会偏向去做坏事，这是我们里面的罪性。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我们若说我们自己是没有罪性的，那是骗人的，那是误入歧途的。我们的主也曾经提醒我们必须防备，马太福音24章，我们必须防备这些出于假基督假师父的出于道德上的欺骗的迷惑，以为行善就能够抵消一切的罪恶。我们的传统宗教是不是这样？很多哦，积功德嘛，现在流行讲积功德哦，我们多做些善事吧，免得以后遭报。后来天主教卖赎罪券，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天主教卖赎罪券，还可以帮祖先啊，哇，越有钱越能够帮，还可以你要帮哪几代的祖先来赎罪？真的能这样吗？不可能，我们的里面就是有那个罪性哦。第十节讲得更清楚，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哦，这边讲得更清楚，若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以上帝是说谎的。在约翰一书五章十节，约翰一书五章十节，信上帝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上帝的就是将上帝当作说谎的，因不信上帝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我们有上帝的道能够来见证我们的主耶稣，但我们有时候我们说自己没有犯罪，我们说自己无罪，又说自己没有犯过罪，那你不是就是说上帝是说谎的吗？因为上帝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那个罪恶当中，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这个罪恶当中得到开脱，除非借着耶稣基督，除非借着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人很喜欢讲这些，很喜欢讲这些，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法利赛人来挑战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是对他们那种真的是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刚刚约翰福音有读到，法利赛人觉得自己眼睛很好，他讲的是肉体，耶稣讲的是肉体的眼睛嘛？法利赛人总觉得自己看我很好，看得很清楚啊，我知道哪些是罪人。我知道哪些是罪人，所以你看法利赛人很喜欢你这个，不是看看他，哎呦，他怎么专门做这种事情啊？但是一个真正用上帝在传讲上帝的道的，在光明中彼此相交的，我们就是说在上帝当中，上帝的道里面彼此相交，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很知道，我讲这些是为了他的生命，我讲这些是我希望上帝的道自己感动他，然后圣灵来感动他，让他自己悔改。所以圣灵来是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责备谁？责备自己，对不对？不是去责备别人啊！我们老喜欢去责备别人，其实那个回到一个重点是我们的动机在哪里？究竟我们的动机是在哪里？我真的是爱我的弟兄啊！我们最喜欢用这句嘛，要在爱心，用爱心怎么样？说诚实话，对，我们都用这句来帮自己辩护嘛。哎，我爱你啊！我跟你讲诚实话，我这个性我很直的啊，而且我还用圣经哎，我跟你讲，你今天犯那一节，我跟你讲。可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爱？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知道。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我求主帮助我，因为很多人把牧师当作圣人啊，就是牧师都不会犯错，牧师谨言慎行。可是我自己心知肚明啊，我若没有圣灵的帮助，我很容易把讲台当炮台，我很容易，我很感恩啊。我有一个师母，他听得出来哦，因为他知道我有什么会跟他分享嘛，回去就会提醒我哦，你刚刚是在讲谁？你很刻意对不对？哦，那我会提醒我自己，对啊，那我也必须认罪啊，我说主啊。真的我也很难，就真的做不到。但是我每当我祷告，主就给我力量。重点是主光照我，不要在这个情况当中，不要在这个情况当中。好，这边刚刚第八节跟第十节都讲了。好，第八节说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好，第十节说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若我们的心里面没有上帝的道，心里面没有真理，我们如何说我们能够行出真理呢？ 这些法利赛人嘴巴很会讲真理，身体上挂的都是真理，挂的都是律法，他们觉得他们是真理的代表啊，是吧？他们比所有人都还熟啊！我有时候在反思我自己，哇，我们读了很多，我们圣经很熟，可是我们呢，真的有做到吗？我们真的能做到吗？我就要讲，我们真的能吗？靠我们自己一点都不能，完全不能。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我凡事都能，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求主帮助。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八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八节，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人的心里面不可能同时有真理又有谎言，我们不可能信天父上帝又相信又随从这个谎言的父。谎言的父是谁？谎言的父就是撒旦，但我们却有真理的上帝。我们相信真理的上帝，我们相信这位上帝把真理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不会随从撒旦、魔鬼、谎言的父的诡计。魔鬼用尽各样的方法拆毁我们当中的关系，拆毁教会当中的合一。魔鬼从来没有停止过啊！我说我们，我们要努力出去传福音啊！对，这我们是福音教会，我们要出去传福音。但魔鬼同时间也在干嘛？想尽办法让我们远离我们的上帝，想尽办法让我们怀疑，让我们很多很多的对上帝的道，我们没有办法去追求，让我们远离我们的上帝。魔鬼最厉害的诡计就是让我们远离、远离、远离，到最后呢，我们跟上帝关系越来越淡，越来越到最后没有任何的关系，然后我们就在我们自己的罪恶当中沉沦、败坏、败坏。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刚刚跟着大家一起来认罪，我也很期盼我们的教会能够在这样一个 事情上面，我们常常认自己的罪。这一节经文非常容易的，我们从小都背到大。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边用的罪是复数啊，为什么用复数啊？太多了，之前有人有政治官员，他那个可能小时候老师没有教好还是怎么样，罄竹难书，给人家那个挽联写罄竹难书。哦，我看到这个我也觉得罄竹难书，难书什么意思啊？数算不尽啊，那个罪一直一直来呀、啊，怎么？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每天都在犯罪，所以我们若认，我们要认自己的罪啊，一项一项的认啊。从我们自己个人，到我们的家庭，到我们教会，我看牧师也都最近的讲到是以尼希米记嘛，对不对？哦，尼希米记第八章，以斯拉带领在这个水门的宽阔处做什么事情啊？他们认罪花多少时间啊？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在传达出去，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干嘛？接近三小时的时间在那边干嘛？认罪认罪啊！还有神的道，讲解神的道。我们现在认罪有没有人超过三分钟啊？我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也没有意见。而且这边讲到是具体啊，我们都变成口头禅了。因为弟兄姐妹认罪都说：“哦，主啊，赦免我的罪，我知道我犯罪得罪你了，主啊，你赦免，我知道你会赦免我，求主帮助。”把那个罪讲出来，你的嘴巴伤害着谁？你说了什么谎话？你设下什么的诡计陷害你的朋友？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些东西？你有没有一项一项的具体的跟主来认罪？当我在预备的时候，会想我还有很多的罪啊，我求主帮助我，求主帮助我。这边提到了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那个信实所讲到的，他的应许，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他一定就会赦免，这是他的应许，所以他是信实的。讲到的公义是，而这个公义就是今天我们的罪能够全然的归到谁的身上啊？刚刚牧师有给带我们查这本书哦， 把我的罪，耶稣谁为我们承担？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这些的罪，而我们能够得着那个义，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我们讲归算就是这样，我们原本是这样的一个罪人，非常的不堪，但是借着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救恩，他的血流出来，所以刚刚前面读到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他是公义的，他是公义的。真诚实在的认罪，也就是清楚的认性，承认相信我们自己是一个完全的罪人，也要很详细的来省察我们自己，具体的承认每一项的罪行。刚刚讲到罪性，我们必须承认每一项的罪行，那些罪恶的行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就是刚刚经文所说的一切的不义。他为什么用一切？一切所有的不义，这些东西违反上帝律法，违反真理的，一项一项把它讲清楚。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而这个公义就是借着义者，刚刚约翰一书二章所讲的那个义者，唯有透过公义的救主才能够洗净人一切的不义。而耶稣基督为了全人类的罪，他做了挽回祭，他补赎了人所有的罪污，他挽回了上帝原本所要发的愤怒，而显现出天父上帝差遣独生爱子舍命的爱。原本谁要承受这样的愤怒啊？原本是我们，罗马书讲得清楚，原本是我们这些人，但是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有一位神学家说，认罪乃是正确认识上帝的基础，认罪乃是正确认识上帝的基础。因为我承认我的天父上帝是信实公义的，我也承认我自己的罪需要这位公义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来拯救我。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从恢复到很紧密，全然是出于那义者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他自己成为挽回祭，而我们生命的景况时刻反映出我们自己跟主的关系如何。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生命的景况，看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容易 就犯罪，很容易，我讲的是那个程度上，有没有很容易就出口成章？出口成章大家知道哪一个章？大家知道我们讲话是不是夫妻之间讲话会不会很容易哦，一个情绪来就开口就那个，对不对？是不是我们的口是不是常常讲造就人的话，还是攻击伤害人的话，是不是很容易就犯罪？我们生命的情况反映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到底在光明中行还是在黑暗里面行，我们自己很清楚。当我们觉得自己有点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为什么要常聚在一起祷告？因为神透过他的道来提醒我们，圣灵真理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现在跟上帝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只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透过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明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时刻与上帝保持最美好的关系。一个与上帝保持美好关系的人，他不会任意的犯罪，他不会，我注意到我用词，他不会任意的犯罪，他不会随便的犯罪，他不会轻易的犯罪。大卫的祷告说什么？求主帮助仆人不要犯什么？任意妄为的罪。很喜欢大卫的祷告，也成为我，愿这个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每次你觉得啊，想要发怒，觉得想要犯罪，想要看一些东西的时候，主你帮助我，求主你帮助我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求主帮助我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们也能够在各样的过犯当中来寻求主他的赦免和洁净，他的赦免和洁净。赦免就是免除我们的罪债，洁净就是除去我们一切的污秽。赦免就是免除我们的罪债，洁净就是除去我们一切的污秽。好， 最后就读一段清教徒查诺克的一句话，一段话。许多时候我们活得仿佛上帝并不存在似的，许多时候我们活得仿佛上帝并不存在是一样的。人竟敢在上帝的面前犯罪，那是他羞于在人面前所做的事，而这样的行径实际上是在认为上帝并未与我们同在。对罪人来说，上帝的同在这样一个想法是多么的可怕，以为能够找到一个地方躲避那无限的上帝，这样的想法是何等的愚昧。箴言十五章三节，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在我们灵魂的最深处，甚至在我们尚未构思以前，他就已经鉴察我们的计划。这是一个抵挡试探的盾牌，上帝的同在可以削弱地狱的武器，保护我们远离邪恶的引诱，并且遏制我们顽梗情愿要与试探伙同的一个本性。当摩西看见基督，他就坚固自己，抵挡王宫的荣华。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当人被禁果试探的时候，上帝的同在会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人在官长的面前岂敢出言不逊？将领的一个眼色就是足以震慑这个士兵。如果我们意识到，无论是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内室，在我们的行动，在我们的开会的会议上，上帝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会用什么态度来过生活呢？如果我们意识到上帝是与我们同在，我们究竟会用什么态度来过生活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您知道我们实在需要时时刻刻与您团契，与您有美好的关系。但我们也深知这时代是这么样的邪恶，在我们的周遭，从这个世界到国家到社会到我们的家庭里面，仍然有许多的黑暗罪恶在我们周遭。但主，你应许我们说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必赦免，你必洁净。只恳求圣的主借着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恩膏，当我们在遇见着许多的试探的时候，主啊，你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远离这些的试探，帮助我们。当我们思想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你是如何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死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被与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就得以远离那缠绕我们的罪，远离那许许多多我们会得罪神的事情。求主帮助，让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觉得自己力不能胜的时候，觉得我们自己在极其软弱还是想要犯罪的情况当中的时候，我们向主呼求，如彼得的呼求，说主啊救我，主就必救我们到底，必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